是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满猴》中马大哈的一炮走红，让马三立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正当马三立准备鼓足干劲继续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不寻常的风波到来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们今儿的相声人生就来和您说说相声泰斗马三立因为《满猴》被错化成右派后发生的故事。由于《满猴》的作者何池被化成了右派，作为满猴这段相声的表演者马三立也被撤销了职务，降了工资。而这只是开始。1959年2月，成为右派的马三立来到了天津东郊16桥乡的一个村子下放劳动。在这里啊，白天的劳动很辛苦，到了晚上，马三立和其他一起来的同志还有另外的任务，那就是做夜校的教员。当老师对于马三立来说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那马三立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吗？先让我们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美人赞》，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相声嘛，啊，这个相声包括很广啊。相声里头是说学逗唱，当然是以说为主。我呀不行啊，我表演的不好， 哦， 因为我的条件太差，相声两个字我都做的不够啊。 是啊， 我的艺术水平太低了。 嗯， 相声，你说这个，这俩字我全不占， 全不占。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对， 你说这声音我又不会唱，声音也没有，相貌， 嗯， 相貌就甭说了， 嗯， 已经长这样了，行吧，总觉着长这模样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没办法，已经这样了。 哎，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人缘您甭问，我小时候人人爱啊，我到哪儿去谁欠谁谁宽， 嘿，小孩多好，几岁了？ 嗯，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都没想到，怎么都没想到会，啊，小时候挺好看，小孩长大了这样了，就没想到。 哎，想到了，你小时候就这样。 你想到了干嘛？那你什么？你想着你想这个吗？你好，你好啊， 哟。 我承认我们长得不好，长这样就不行，这长啥了就算难看了。你好，你好，你这模样 啊， 你也不是正品。你觉着你长得对，来小镜子照照，小镜子照照。 我照那个？ 照着吧， 我不照那个。 你瞅瞅吧， 我甭瞅。 你不知道你什么模样了，你就觉着我寒碜了。谁好看 啊？ 谁算对了 啊？ 我长难看，我是难看，谁好？ 谁好？ 谁好？你给我指出来。 啊，指可指。 你说呀、啊，谁呀、啊哎？我不好。 我要说一好看的， 嗯， 就好看。 你说应当长什么样？ 哎，我说的，哎，要按我说这模样就好。 你说吧，应当什么模样？ 我说个女的。 女的白。 嗯，白不 长得胖。 嗯，不。 你怎么看？怎么叫好了呢？ 长得， 嗯， 柳叶眉，杏花眼，樱的小口一点点，通关鼻梁，一笑两个酒窝，说话艳语莺声，杨柳细腰。 没有，你这，啊、你这叫这，没有这套子活，这我们懂这个、 啊、 套子活，这叫是美人事儿。说书的来这个，说书的先生就用这个。哎呦，夸这人长得好，就来了，就这套。这人长得什么样？柳叶眉，杏花眼，啊，通关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怎么着？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啊， 杨柳细腰。说话艳语莺声， 多好 啊！这套词儿啊，表示这人是好看 啊。 那听书的也不抬杠，谁还问他？一听就完了，哦，就承认了，这好看，实际不好看。 是啊， 真长这样 啊？ 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完，你算废了， 废了， 长这样就坏了， 是吗？ 就难看死了 啊！ 哪个女人长这样？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啊。 柳树叶子看见过没看着？ 看见吗？ 柳树叶 啊， 这么窄，这么长 啊。 柳叶眉，先瞅这眉毛。 好、哦，这俩大眉毛， 大了过耳朵。 哎， 这么大个大眉毛，你说吓人不吓人？杏核眼 啊， 杏核滴溜圆挺扁，这样的眼。 眼，看看看，成了成了是。哎。 通关鼻梁 啊， 更可气了。 嗯， 通关鼻梁，他鼻子高啊，通关呢，他就连这儿都鼓啊。 哎呀，好嘛， 这大鼻子，嗯，樱桃小口， 哎， 那嘴小到什么程度 啊？ 像樱桃那么点小嘴儿。 哎， 嘴小，吃饭麻烦了。 怎么？ 老得吃面条。 吃别的呢？ 吃别的，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那么点嘴，多少吃完了？ 哎， 天天给炸酱面， 哦， 长长的，长长一根面条， 哦， 往里嘬，滋溜，嗯，进去，得，饱了， 哎， 面条嘬进去了， 啊， 酱都糊在这儿 了，哎呀，哎，成了，成了 ，还俩大酒窝呢， 啊， 这倒霉大酒窝了， 怎么？ 小嘴大酒窝，眼看撒嘴， 嚯！ 最可气就是艳语莺声 啊， 说话艳语 啊， 像那燕子那言语，那燕子叫唤嘴多快呀、啊！燕子叫唰唰叽唰叽唰叽叽叽唰叽叽叽叽，那嘴那么快，莺声那黄莺的细声细音、 啊、 谁懂啊？谁听得明白？你老伴就那样，你外人要跟你说话艳语莺声，你受得了受不了 啊？ 你不懂啊？他起码他得说得清楚， 是啊， 你好听得明白啊。 哎， 您每天就上班，够钟点人下班了 啊， 回家吃饭。 对， 您大外来，这是您家啊。 哎，我 您家大门， 下班回家进门要吃饭。 哎，您一进门，你外人跟你说话，他得说得清楚。 是啊， 好比说您来了， 哎， 你外人迎过来， 哎，我听听。哟， 你回来了 啊？回来了。 哦，你喝茶吧，挺热的。 好， 吃饭我给热热菜。 可以 啊，你还懂啊？ 对， 他绝不能艳语啊，那个嘴那么快。莺声的细声细音的跟你说，你能懂？ 那也一样。 来试试啊！ 来， 下班回家要吃饭，你外人艳语莺声 啊！ 你回来了，你回来吧。 哟呵， 你今晚我给你点点菜 啊！啊， 你赶紧给我礼花花，我给你吃饭。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被下放到天津近郊的马三立，除了白天参加劳动之外，晚上还要担任夜校的教员。他做的是妇女识字班的老师，发给马三立的教材上都是 正月、初一、初二、郭台以及人大、天口之类简单的文字和词语显得十分枯燥。不过对于马三立来说，让这些乏味的东西变得生动有趣简直是太容易的一件事儿了。他也深信自己的讲课水平能吸引学生们，可在那些婶子、大娘、大姐、大妹妹们眼中啊，学认字儿与手中的活计比起来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所以教学的效果呢并不怎么理想。当然有时候马三立的学生们也会眉开眼笑，不过那都是因为他们的马老师另有任务，因为这样就可以停课了。马三立除了做老师又有什么任务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训话》。 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得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这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一千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那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啊，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这儿。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就进门就演出了，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开什么会儿？但是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的。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说，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就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其实是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蹦蹦蹦蹦蹦蹦，喂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他就说是多余吗？你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们都不乐，甭问这人从来横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脸，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 但是外不出去了，就是这是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就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幕，演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就是这么，等忘了，演节目啊，那个许文秀啊也来了，小兰云也来了，王永宝。苍不听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四调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忙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也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这来回算什么？你三，你们俩都啥号？真是啊，外边都进来，别人盯我，你们是干嘛的？是坐哪哈？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是？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俩盯我吗？别盯我！咱开会，开完会咱就忙，咱就忙了啊，咱就忙。演节目，别说话啊，别睡啊，坐来，别站起来，有接说赶紧走啊，出去。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嚯，他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那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也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那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吗？厂长说了，病号四架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捣乱的吧？捣乱出家！刚才告诉你坐啥？你怎么又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吧？抱着，小孩别在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真的骂，眼睛摸。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都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年这么长 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再次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冷嘛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眼睛木了，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呢，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姐干嘛，过日子待会儿再说，下边咱是骂，咱就骂了眼睛木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嘛，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这河前村来如意，咱别浪费，特别咱的电啊，咱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就是个事儿，咱就说的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着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的100度就那么亮着，你说说，把我气的三半，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三半才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行？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就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就那么亮着，在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腿子上出大门时候，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训话》，下边啊，我们就来继续说说马三立的另外一个新任务。这个任务是马三立最愿意完成的，那就是演出。1959年的夏秋之际，下放的城里人组成了一个文艺演出队，他们的任务呢就是进行慰问表演。马三立又有了上台的机会，心里是既兴奋又感慨，但是毕竟还是特殊时期，马三立更多的时候还是寡言少语的。除了教课和演出之外，马三立还有一个任务，因为在老乡们眼里，像他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太少了，所以村里有个家庭矛盾都会请马三立去劝解，弄得他哭笑不得，深深体会到不光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家务事说相声的断起来也不容易呀。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